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11月20号，星期六，农历10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八年来，“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推进，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为各国开拓出一条通向共同繁荣的发展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议会代表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各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 党的19届六中全会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和中管高校干部职工中引起热烈反响。 中央军委表彰全军备战标兵单位和标兵个人。 北京冬奥村开展首次全流程全要素测试。 美国新冠肺炎累计死亡病例已经超过77万例。 俄罗斯外长表示，对于北约和欧盟越来越频繁的公然挑衅，俄罗斯不会视而不见。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013年秋天，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期间，先后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同构成“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八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统筹谋划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建设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为各国开拓出一条通向共同繁荣的发展之路。 这两天，中老铁路国内段开始试运行，年底前老挝段也将开通。中老铁路是对接“一带一路”倡议和老挝国家发展战略的标志性项目。通车后，从万象到昆明将实现朝发夕至，为东盟国家间的往来搭建了更为便捷的国际大通道。和中老铁路一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施连通更高效。中泰铁路、匈塞铁路、雅万高铁、中巴经济走廊等标志性重大项目取得积极进展。共建“一带一路”是习近平主席着眼时代大势，以大历史观对世界面临的时代之问提出的重大国际合作倡议。八年多来，习近平主席深刻思考、深远谋划，从绘就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合作蓝图，到聚焦重点、深耕细作、共同绘制精紧细腻的工笔画，再到稳妥开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培育合作新增长点，一带一路建设蓬勃发展，枝繁叶茂，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不断前进，成为世界上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和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 八年来呢，习近平主席对于共建一带一路的要求，从宏观的总方向到微观的具体实施项目，从扩大项目的数量到提升项目的质量，不断的深化这个过程，我们合作领域逐渐拓展，合作方式不断创新，拉动了各国经济发展，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示范平台。 如今，我国已与140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建立了90多个双边合作机制，与日本、意大利等14国签署第三方市场合作文件。一带一路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合作质量越来越高。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设立并发挥重要作用，多元化投融资体系逐步健全。我国对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超过1400亿美元。贸易更加畅通，截至2021年9月，我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累计达到10.4万亿美元。面对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一带一路合作不但没有按下暂停键，反而逆风前行。今年前10个月，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总额增长23%以上，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和运量均超2020年全年总量。如今73条运行线路通达欧洲23个国家的175个城市，首次实现了不停车快速通关，西安等地运力提升20%以上。 在海运受阻、 空运不畅的情况下，中俄班列常态化开行，架起了抗击疫情的生命通道、经济复苏的增长通道与释放潜力的共赢之桥，彰显了一带一路的强劲韧性与活力。 在巴基斯坦，中巴经济走廊已经累计为这里带来254亿美元直接投资，创造许多就业岗位。在孟加拉国，由中国帮助建设并可以远程排除故障的太阳能路灯系统已经覆盖几个大城市，不仅改善了当地照明条件，也推动了清洁能源在当地的使用。共建一带一路成果正在惠及沿线各国人民。 一带一路促使各国互相协作并找到共同的目标。对于全球治理，一带一路确实提供了如何实现共同目标的实践范例。 这是国际合作形势的一种完全的转变，也给全球国际合作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与会代表中引起热烈反响。与会代表们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各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向世界表明了我国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推动疫后全球经济复苏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 在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回顾总结了共建“一带一路”提出8年以来取得的重要成就，科学分析了新阶段面临的新形势，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工作进行了部署。与会代表表示，实打实、沉甸甸的成就令人振奋，同时对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为坚定不移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各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向世界传递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开放、坚定不移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决心信心。 就是总书记总结了一带一路8年以来取得的那个重要成就，重大进展，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一带一路啊是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的。那么我们得到了全世界占2/3国家的这个响应支持和参与，得到了30多个国际组织的这个支持响应参与，这说明了顺人心者才能创造历史的潮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巩固互联互通合作基础，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扎牢风险防控网络，努力实现更高合作水平、更高投入效益、更高供给质量、更高发展韧性，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同时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与会代表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时不我待，只争朝夕，为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走深走实做出新的贡献。 我们将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好5个统筹要求，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共建共赢、民心相通和风险防范，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绘好共建一带一路的工笔画增添江苏色彩，为服务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应有贡献。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落实习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进一步加大沿线港口码头投资建设，大力推进技术创新，推动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构建智慧港航生态，畅通物流循环体系，全力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一带一路建设和全球互联互通贡献航运力量。 坚定不移地贯彻总书记这个重要讲话精神，在绿色低碳理念下面，用我们数字化的技术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同时把我们自己的项目做实做好，一步一个脚印，和各国的伙伴一起实行共赢、共享和共建。 外交部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本次座谈会提出的各项部署和要求， 全力以赴做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各项涉外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汇聚起坚定的历史自信和创造历史伟业的磅礴力量。连日来，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中管高校广大干部职工认真学习全会精神，大家表示将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埋头苦干，勇毅前行，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奋斗不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党的百年历史告诉我们，坚强的领导核心和科学的理论指导是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根本性问题。全会强调，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大家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深厚人民情怀、卓越政治智慧、强烈使命担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发扬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让我们更加深刻感受到，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是历史和时代的选择，是党和人民共同意志和共同心声。 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有习近平同志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才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出现的各种艰难险阻，才能够在新时代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有力地推向前进。 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我们也必须毫不动摇地拥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的核心、在全党的核心地位，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这对于我们立足新时代、担当新使命、奋进新征程、投身和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 全会公报从十三个方面阐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并提出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奋斗积累了十个坚持的宝贵历史经验。大家表示，要用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坚定信念、凝聚力量。 十个坚持具有高瞻远瞩、高屋建瓴的现实指导意义，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精神的财富穿越时空，伟大的事业薪火相传。我们必须深刻领会这些历史经验，倍加珍惜，长期坚持。 决议对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必将进一步推动全党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坚持科学理论指导，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力书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的辉煌篇章。 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全会强调，全党必须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大家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埋头苦干，勇毅前行。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坚持红色基因铸魂育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凝聚力量，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不忘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在新的赶考路上书写教育报国、创新强国的壮丽篇章。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我们要立足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高质量抓好铁路规划建设，立足服务人民群众，坚持人民至上，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开好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为人民群众安全便利出行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响应总书记号召，让广大农民朋友享受到便捷高效的现代金融服务，服务好各地乡村产业和乡村建设，以强有力的政治担当为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贡献金融力量。 中储粮集团公司将深入从党的百年奋斗中汲取智慧力量，从党的初心使命中强化管好大国粮仓的责任担当，努力做实垂直管理体系，做强储备保障功能，做优服务调控机制，用好两个市场资源，不断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锚定既定奋斗目标，意气风发走向未来》，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通报，对十个全军备战标兵单位和二十名全军备战标兵个人予以表彰。通报指出，中央军委军事工作会议召开以来，各级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把握国际战略格局演变和周边安全形势发展，不断强化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打仗意识，扎实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各项工作，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在军事斗争一线、重大训练科研和极难险重任务中涌现出一大批精兵劲旅和精武先锋。通报要求全军部队要以受表彰的单位和个人为榜样，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强化备战打仗鲜明导向，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尽，全面提高新时代打赢能力，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1月20号至21号，北京冬奥村开展全流程、全要素的运行模拟测试，全面检验赛前运行状态。 北京冬奥村场馆运行测试按照能测紧测、能测闭测的原则，此次测试以能源设备供应为基础，全面检测居住区、运行区和广场区内各业务领域赛时运行空间的电力供应、技术信号覆盖、消防等设施设备运行，重点突出设置交通场站流线、测温安保流程、核酸采样等九大科目。 我们一共设定了18个场景和11个演练的科目，希望通过这些测试，能够完善我们的运行计划，持续不断的改进，期待呢为开村的时候为各国运动员和随队官员，提供热情周到的服务。 本次测试共1630人参加，包括工作保障人员1200人，特邀参测代表430人。参测代表包括有奥运经历的运动员和官员，参加过相约北京测试赛的工作人员、残疾人士及无障碍专家、志愿者、驻京外籍人士等，共组成43个代表团和1个观察团。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进一步做好冬春季疫情防控工作有关情况。 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本轮疫情已有8个省份连续14天以上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额济纳旗、黑河、大连等边境口岸城市疫情得到快速有效处置，多个省份在1个潜伏期左右控制住疫情。 全国本轮疫情整体进入扫尾阶段，各地在快速控制疫情等方面采取了有力措施，为疫情早发现和早处置赢得时间。有效发挥流调溯源专班和区域协查专班等多部门协同机制，迅速判定排查和管控风险人员范围，有效防范了疫情外溢扩散。 要继续巩固落实现有防控政策，坚决做到发现一起扑灭一起，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学校出现疫情后要快速反应，果断采取隔离措施，特别是加强校门的管理。校园一旦出现疫情，只许进不许出，对于不同人员进行分类管控。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已逐步形成一整套进口冷链食品风险管控措施，目前各省全部建成进口冷链食品追溯管理平台，并实现与国家级平台的数据对接和共享。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11月19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0例，含1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3例。截至11月19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158例。截至11月19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4亿2290万8000剂次。受较强冷空气影响，从昨天开始，新疆、甘肃、宁夏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风降温和雨雪天气。新疆阿勒泰、乌鲁木齐等地局部降下中到大雪，相关部门出动各类清雪设备连续作业，保障道路畅通。黑龙江呼玛县也出现降雪天气，公安干警加派警力上路执勤。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寒潮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冷空气将东移南下，影响我国大部地区，带来6到10摄氏度的降温。强降温中心在华东地区，降温幅度可达12到14摄氏度，局地降温14摄氏度以上。内蒙古东部、辽宁北部和东部、吉林、黑龙江等地将有中到大雪，黑龙江中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预计有暴雪或大暴雪。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银保监会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10个月，银行业新增制造业贷款2.3万亿元，超过去年全年增量，其中82.6%为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今年以来，企业贷款成本持续下降，前10个月制造业贷款年化利率3.94%，较年初下降0.13个百分点。 国家税务总局从2022年1月1号起扩大纳税信用修复范围，在原有基础上新增了对严重失信行为和破产重整企业等5种纳税信用修复情形。另外，按照首违不罚相关规定，对纳税人不予行政处罚的，相关记录不纳入纳税信用评价。 近日，人社部、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建设的通知，要求对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实行条件控制、科学评估、动态管理，不再进行全国统一评审。支持研发实力强、承担重大科研攻关项目的重点企业优先设站。银保监会发布消息，将督促保险机构积极对接老年人保险需求，开发相关产品，提高老年人保障水平。具体举措包括支持保险公司发展提供终身领取功能的养老年金保险，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放宽对老年人群的投保年龄限制等。今天9时51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高分11号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397次飞行。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2021年10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装机容量达到10.02亿千瓦，突破10亿千瓦大关，比2015年底实现翻番，占全国发电总装机容量的比重达到43.5%，比2015年底提高10.2个百分点。今天是第8个中国心梗救治日， 我国每年发生急性心梗的患者约100万人，其典型症状是胸痛。为让更多患者得到及时救治，全国已有5000多家医院建设胸痛中心。过去10年，急性心梗院内救治死亡率降低了50%。昨天，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医疗保障与救援团队展开首次雪上联合救援演练。演练模拟比赛中运动员受伤后，医生与救援队员相互配合实施救治。此次参与演练的共有40名滑雪医生，全部来自于河北和北京的三甲医院。 国内首档考古空间探秘类文化节目《中国考古大会》今晚8点档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开播。节目以12大考古遗址为线索，呈现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对人类文明的贡献。首期节目将聚焦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圣地良渚遗址。 艺术里的奥林匹克第二期今晚在总台央视奥林匹克频道播出。本期节目，专家学者将和观众们通过品读明代的古画《仕女蹴鞠图》，共同领略传承了2000多年的蹴鞠文化，探索蹴鞠运动中蕴藏的奥林匹克精神。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达2亿5532万4963例，累计死亡病例512万7696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4766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77万，是世界上因新冠肺炎疫情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19号，美国报告单日新增129060例，新增死亡1999例。美国媒体近日发表评论文章称，新冠肺炎疫情犹如一场考试，拥有先进设备和丰富资源的美国却表现得不及格。美国各机构应对无能，社会分裂，制度失灵，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破产。即将迎来人流激增的节假日，文章呼吁美国尽快改进抗疫策略，珍惜民众生命。为遏制疫情蔓延，奥地利政府19号宣布，从22号起再次对全国所有居民实施为期10天的封禁措施。韩国官方2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韩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达到3212例，连续第4天超过3000。 最后来看国际快讯。 19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北约和欧盟在乌克兰鼓动军国主义情绪，为乌克兰军队制定军事训练计划。北约和欧盟越来越频繁地进行公然挑衅，俄罗斯对此不会视而不见。针对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有关可能在德国以东部署核武器的表态，俄罗斯副外长格鲁什科19号表示，如果这是北约集体的态度，则意味着北约与俄罗斯关系基本文件已经名存实亡。根据这份文件，北约不会在新成员领土上部署核武器，并且不会额外部署大量兵力。美国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县巡回法院19号判定枪击案嫌疑人凯尔·里滕豪斯无罪，当庭释放。这一判决结果在纽约、芝加哥、波特兰等美国多地引发抗议活动。抗议者表示，在涉及白人凶手时，美国司法系统常常失败，他们呼吁司法公正。目前，美国多地警方加强戒备，防止暴力事件发生。去年8月25号，基诺沙市爆发反对警察暴力执法的抗议示威，时年17岁的白人男子里滕豪斯开枪，造成2死1伤。他辩称当时是正当防卫。联合国粮农组织19号表示，阿富汗人民正面临大面积干旱、农村生计崩溃、经济动荡的威胁。在阿富汗3900万人口中，目前至少有1880万人面临重度粮食不安全问题。粮农组织正在向当地农牧民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同时敦促国际社会为阿富汗国内农业生产提供更大规模、更直接的支持。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